第十二集。 一言不合，余下的路再也没有人说话了。孟昭一顿七拐八折，抄着小路把车子开到了玉湖湾。这时才有人主动开了口，是陆时琛。 哎，不是说去吃饭吗？ 今儿没心情，改天吧。 孟昭开了车门锁，咔的一声轻响，这逐客令吓得彼此都心知肚明。陆时琛倒也没再说什么，推开车门下了车。看着陆时琛的身影被浓黑的夜色包裹，孟昭思绪难宁。 如果说这十二年间陆时琛一点都没变，那为什么回国之后他要养一条狗呢？难道只是为了督促自己起床跑步？这是养了只工具狗吗？ 孟昭在心里吐槽了一句，正打算开车离开，一闪眼看见中控台下面的那盒巧克力还有一盒止疼片。陆时琛推门下车的时候全都没有带走。想起十二年前的陆时琛头痛欲裂地蹲在地上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，孟昭又觉得于心不忍。 跟一个失去了人生最初十年记忆的人计较这些做什么？一个人如果连对自己母亲的感情都弄丢了，让人怎么去苛责他无法跟路边的野狗跟其他陌生人共情呢？ 孟昭在车里静坐了几分钟，叹了一口气，有些认命地拿起那盒巧克力下了车，走到楼门前，恰好有人从楼内出来，孟昭就蹭了门禁卡闪身走进去。见那个人回头有些不信任地看着自己，孟昭扬了扬手中的盒子说， 来送东西，一会儿就走。 陆时琛推门走进家里，脱了外套挂在衣架上。家里的狗一天没见他，亲热地冲着他摇着尾巴，似乎在求他抚摸。陆时琛没什么心情，他走到客厅的窗外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有的时候，他也会意识到自己跟其他人有些不同，他一直都很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异类，也正因为此他疏远其他人类，偏好独处。但其实他从来也不在乎这一点，所谓的人脉、社交、朋友都在他的人生中无足轻重。可是刚刚的那一刻，他忽然意识到在孟昭眼里自己就是那个无法被理解的异类。陆时琛觉得有一种异样的、从未体会过的情绪弥漫在自己的身体里，他试图对应着自己学习过的各种情绪词汇，觉得悲凉这个词儿或许能和他自己此刻的感受相吻合。 真是无趣啊。 就在这时，身后的门铃响了。平时家里少有客人，到了晚上除了外卖基本不会有人敲门。那门铃响了好一会儿，陆时琛才收回目光，转身去开门。那条狗跟在他后头，亦步亦趋地随他走到了玄关处。走到门前，在看到门边的屏幕上映出的那张脸的时候，陆时琛微微一愣，是孟昭。孟昭眉心微蹙，似乎神情不悦。 这个人连生气都比旁人更加生动一些。 陆时琛打开门，不置一词地看着他。孟昭把那盒巧克力递了过来，听上去火气还没全消，语气还挺冲的。 别人的命不重要，你自己的命总该重视吧。抽时间赶紧去医院查查到底为什么头疼，医疗技术进步那么快，几年前治不好，说不定现在早能治好了。 陆时琛接过那盒巧克力，这才开了口。 哎，要不要进来坐会儿？ 他话还没说完呢，孟昭已经转身走了， 不了，赶电梯。 看着孟昭走进电梯，陆时琛捏着那盒巧克力上下翻转着看了看，半晌他脸上的表情松动下来。那条狗这个时候才凑过来，用脸蹭着他的腿。陆时琛半蹲下来，他的手落在那条狗的脖梗上，若有所思地慢慢地顺着抚摸下去。孟昭回到市局，点了一份外卖。在等外卖的时间里，孟昭忽然想到，今天卢阳没给他打电话汇报他的调查进度。 是之前那番训话起了作用，还是卢阳开始玩起了阳奉阴违这一套？ 孟昭把电话给卢阳拨过去，正好想问问上一次他提到的林狼到底是什么情况。电话拨通，卢阳很快就接起来了。 喂，孟警官，找我有事吗？ 孟昭一上来先炸了他一下。 没听我话呀，卢阳，今天又去查案子了？ 谁知这卢阳不惊炸，真就慌里慌张的结巴了。 我没有，我今天什么都没有查到。 什么都没查到？看来真是去查了。 没在陆时琛身上发完的火，孟昭全都发到了卢阳的身上。他的语气比前一天更加的严厉了，严令卢阳赶快停止接触这个案子。卢阳大气都不敢喘，一叠声在电话那头应着。见对方答应不再自己去查，孟昭也不想跟他多说废话。遇到这种事情，实话讲，他们警察也没什么招，只要对方没有严重干扰办案进程，根本也不能拿这种人怎么办。总不能把他们关起来吧？限制人身自由的后果那可太严重了。孟昭问回到正事儿上， 你之前不是提到过林狼吗？把你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。 哦，林狼是赵彤的邻居，跟赵彤在一个年级，但不是同班。 卢阳倒是挺热心的，一股脑把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全都告诉了孟昭。 哦，那天我过去的时候，正好碰到他楼下的住户回以前的家取东西。那家人告诉我说，林狼以前学习成绩还不错，但是高中的时候忽然精神出了问题，再也没有出过家门，连高考都没有参加。 一直到现在都没出过家门？ 应该是。那天我去敲门，听见里面没有动静，我遇上那家人说，反正是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林狼，但有时候会听到楼上有大喊大叫的声音，说那就是林狼发病时候的声音。 那他父母现在还跟他住一起吗？ 听说他父母早在几年前就带着他弟弟搬走了，把他自己留在了那里，就每天给他送一次饭。 那你之前说的林狼在高中时的男朋友是怎么回事？ 楼下的住户说，林狼得精神病之前，有个男生经常送林狼回家，得病之后那个男生就不见了。所以我猜啊，林狼这个病会不会跟他那个男朋友什么关系啊？不过我试着去打听他那个高中的男朋友现在在哪儿，也没有打听到。 说到这儿，卢阳又试探着问， 孟警官，我保证不给你们添乱，你就让我查呗。 不行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以身犯险？这案子的真凶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万一被他知道你在查这件事，你就危险了，所以不要再查下去了，知道吗？ 哦。 挂了电话，孟昭订的外卖也到了。他打开外卖，一边味同嚼蜡地咽着地沟油套餐，一边想着卢阳刚刚提供的关于林狼的线索。 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一个女孩子十年如一日的不出家门呢？ 说的，孟昭想到了孟若书。 当年孟若书遭遇猥亵后，也是极度抗拒出门和接触外人，甚至患了应激性失语症。难道说林狼也遭遇了跟孟若书类似的性侵事件？还有许玉林，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在成绩单上消失呢？ 孟昭把饭盒放到一旁，在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敲了几下，进入到内部系统，搜查了许玉林的名字。许玉林的相关资料出现在屏幕上，在他的名字后头清楚地标记了两个字，失踪。